斯足球咯， 我是 Teddy， 我是 Gary。 今集的新闻，钱作怪，西甲突然无限期停赛，跟住仲有车路士封王啦，同埋呢个博同情艾迪巴约家丑外传啊。 咁啊，亦都回顾翻上个礼拜首回合欧联嘅赛事嘅。 第二节嘅节目咧，将会同大家前瞻三场赛事啦，分别系英超嘅李斯特城对住修咸顿，另外仲有呢个欧联嘅次回合赛事，分别系拜仁对住巴塞咯，同埋皇家马德里对住祖云达斯嘅。喂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知足球乐》啊！今日继续有细佬我 Gary 喺度啦，亦都有我好拍档 Teddy。 系啊，大家好啊！我哋越嚟越夜，我哋 系啊，越录越夜，因为有好多嘢。 而家系十点钟， 公务繁忙咁样啦。 大家咁话啦， 系啦、啊。喂，点啊？喂 ，Teddy 啊，我公务繁忙啊，你啊，好似喺行街添啊，你。 我啊，六点几喺度，我差唔多睇四个钟头啦，喺个录音室嗰度。 点啊？系咪怪罪于我咧？ 都唔关，冇所谓嘅，我都系食饭啫嘛。 哦， 我都。买外卖啫 ，OK 咁啊， 唔系大家听到指桑骂槐就 系 咁样啦， 系啦，大家明噶啦嘛，听众好醒目嘅， 系啊，喂 Teddy 咁啊，听讲你行街有啲奇遇喎， 咁啊行街有啲奇遇噶嘛，就系试完系乜嘢咧？就系大家都知啦，我就系森林嘅球迷啦，咁、我就每次咧。即係佢係開季嘅時候咧，佢啲新波衫咧，我都會買翻啲嘅。 哇，忠實 fans 喎， 忠實 fans 嚟嘅。咁就今日試完就係咩咧？我上個禮拜六咧，咁就著住件森林嘅波衫，我藍色嗰件啊，你見過啦。咁、就喺旺角行街，咁啊經過去到雅蘭。亞蘭附近 好多人啦、 啊，咁啊撞到，因為嗰時係朝頭早大概十點零到。 哦，咁、 okay、跟住之後咧就撞到幾個嘅。我當 assume 當咗佢英國青年啦，係、嘛？即係廿零歲到。咁啊，最主要咩咧？最主要白色嘅打比棍嘅波衫。 哦，有 幾個都係嘅喎，三個。 OK。 咁啊，孭住個背囊，因為睇個勢都係自由行啦，即係應該周圍去行街。咁啊，見到我，咁啊行過啦，迎面而過，咁、我冇懷疑嘅。咁啊，佢咧突然間見到我一件波衫係森林波衫咧，佢就做咗啲手勢。 哦。 系啦，做啲手勢，咁啊，喺英國嗰方面咧就用咗做個反 V 嚇、 咁大家都明係咩手勢啦。 咁 我就好唔明白啦，當其時就唔知發生咩事，喂，做咩事咧？做咩你對住我反 V 喎？ 係咯，大家都係英冠球迷啊，係咪先？ 係啊，大家都係英冠，即係平起平坐，我又唔係上英超，係咪先？ 係咯， 咁啊做咩事咁樣對我？即係。咁樣指住我件波衫啦，唔知佢指住我定指住我件波衫啦， 都係你啦， 係啊，都係入我水啦。咁啊，即係仲可以講一啲嚇英國式嘅粗口啦 ，fuck you， 係啦，係啦，fuck you 咁樣啦，係有 K 音啦，大家明噶啦，係咪先？咁我就好奇怪啦。咁我翻到屋企啦，咁我本身 Facebook 入邊咧都有好多森林嘅。英國嗰方面嘅嗰啲專業嗰啲嘅 fan page， 咁我都 join 咗呢啲。咁我入到去咧，啊見到咧，原來咧，打比棍同埋森林咧係死敵嚟嘅喎。 咦？係咩？竟然 係啦！我都開頭咧，我都冇懷疑啊。原來睇我翻查翻嗰個地理位置，原來佢咧森林咧同埋打比棍咧係同事嚟，係隔離嘅啫。咁咧就其實好近嘅。咁其實兩隊即係去到大家聽眾都明白啦。原来睇同事，我讲譬如曼联、曼城咁明未啊？ 吓系啦， 仲唔系敌对，即系敌到爆炸啦！咁啊，事完系即系我见到啲森林入边嗰啲 fan page 好近期好开心啊，谂住有啲咩咁开心？森林排十二位，英冠 升班 啊！原来望一望，原来打比棍咧喺拉斯嗰场波就输咗，令到佢直接咧系攞唔到嗰个嘅升班附加赛资格。咁咧就、即系。我睇咗好多嗰啲入到去嗰啲 group 就睇到嗰啲即系抌咗嗰啲打比棍嘅球员喺度喊啊！ 哎呀， 咁佢哋好兴奋啊！即系嗰啲森林嘅球迷好非常之兴奋啦、 啊！哦，即系幸灾乐祸嗰啲 系啦 ，exactly， 即系 就系阴功啦！原来同事打比咧，即系嗰个敌对嘅关系咧，系可以去到咁严重啊，可以引申到嚟香港添噶。 系啦，原来咧我本身即系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事啦。 系咯， 即系我已经系一个好。中肯嘅球迷啦，系咪先？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好得意噶，即系香港有好多咧，曼联啊，或者曼城嘅球迷啦，咁但系或者曼联、利物浦嘅球迷，但系佢哋见到咧，即系都唔会咧，哇咁激动啊，反 V 啊！我觉得佢因为咧，觉得咧，你喺香港都够谂着诺定咸森林波衫咧，你应该都系戴下 fans 嚟， 应该都系啦，应该都系， 所以咧都系要反 V 下你啊，咁戴下得啦咁样， 咁我错咯，但系你又唔好忘记 Gary， 你又小心啲好啊，你对波都唔系好 hit 噶啫。 喎，喺香港。 係啊，咁但係問題係我啲死敵啦，撲刺茅夫嗰啲咧，已經唔知 應該更加少啦。係啦，應該因為佢而家去咗兩個跌咗兩個級啊，咁應該 啦，依家係。 所以就我諗你做翻反 V 嘅差唔多 咁入嘅咁樣，唔係我唔會反 V 嘅，我鼻哥窿對住佢哋，跟住冷笑咁樣咯，跟住繼續行咁樣咯， 係啦，打歐霸 OK 好啦，喂咁啊 ，Teddy 啊。即系讲翻我哋今个礼拜新闻啦，咁啊，即系咧最大嘅新闻咧，相信咧应该系呢个西甲咧，突然之间咧喺今日咧就宣布咧，即系我哋录音之前5月7日啦，星期四啦，就宣布咧无限期停赛。咁啊， 呢个唔系吹水，系坚嘅，真系 系啦，系坚嘅。咁系由呢个西班牙嘅职业足球联盟啊，即系 LFP 咧就发起嘅。 系大家喺印球衣嘅时候咧，都会好多时都会喺左手边都会有多个章嘅。可以加100元系嘛？ 我唔知道要問阿租啊，下次請佢上嚟先，真係 好似有張咁啊 LFP 咁啊，大家都好留意噶啦，呢個張度。 OK， 咁啊，其實呢個停賽嘅期間咧，就將會停賽時間將會喺5月16日開始嘅。咁5月16日之後咧，咁正常咧西甲咧就踢咗36轮噶啦，將會剩翻2轮嘅聯賽未踢。 哦，未打曬嘅。 係啦，咁亦都會咧影響咗呢個國王杯嘅決賽咧，都係未踢噶。系啦，咁所以咧嚟紧嘅2轮嘅西甲同埋国王杯决赛都会唔踢啦。 咁试完系咩啊？ 停赛。咁佢试完咧，其实咧最主要咧就系咧嗰个转播嘅收益咧就分配不均匀啦。咁啊，即系呢个咧，因为点解咧？成个古仔咧就要大家要留意啦，有4个 party 嘅。咁啊，分別咧就係呢個西班牙嘅足球聯盟啦，即係頭先我哋提過 LFP 啦，咁咧即係呢個咧係營運負責營運咧呢個西甲同埋西乙嘅賽事嘅， 係 嘅一個聯盟啦。咁跟住第二個 party 咧就係呢個西班牙國家體育局，咁佢咧就係負責制定一啲關於喺西班牙裏面嘅足球嘅政策啦。咁啊，第三個咧就係西班牙嘅球員工會咯。咁即係代表工人嘅利益咁樣啦。 呢個好簡單啦。 係 啦，這個， 第四個就係西班牙政府啦。 係。 咁啊，其實依家最簡單咧，就係咧點解西班牙職業足球聯盟咧要發起呢個停賽咧？就是，因為咧喺呢個新嘅轉播費嘅呢個收益嘅分配裏邊咧，佢哋只係分到4.55%嘅收益。 哦，咁可以講講西班牙職業聯盟即係 LFP 嘅職能啦。 係啊。 咁啊，除咗即係好似營運西甲西乙，咁啊最緊求即係聽眾一定要諗到係咩？ 係啦。 即係。買球證，唔係即係租球證啊！ 係啊， 租球證呢啲都好，即係呢啲都要錢噶嘛，大佬 啊！ 即係最簡單呢樣嘢啦。 當然啦，咁亦都要安排賽事啦，做宣傳啦， 宣傳啦，安排賽程啦， 係啊，咁即係好 人手啦， 冇錯啦，執波仔啊咁樣，執波仔好似球場啊，唔關事嘅。咁啊，所以咧即係好簡單啦。總之佢就係負責營運呢個西甲同埋西乙嘅每個禮拜嘅賽事嘅。咁跟住係啦，咁。跟住咧，點解會突然之間話佢依家嘅收益只係得 4.55% 咧？就是、因為咧有新嘅一個轉播嘅政策出爐啊！咁啊，因為咧新嘅轉播嘅政，即係呢個轉播費分配嘅政策咧，就將會咧係全部西甲西乙所有嘅轉播費收益咧，就重新再分配過。咁其實咧，將會咧本身咧，應該咁講啦，本身嗰個收益咧就係皇馬同巴塞一定係佔最大份噶啦。咁當然你 可以理解啊， 係啊， 可以理解。 當然你睇西甲，你一定係睇皇馬巴塞啦。咁但係新嘅一個收益咧，就將會咧減少皇馬同巴塞嘅收益。咁咧就平均咁樣。唔應該平均啦，即係話咧將減咗呢個巴塞皇馬嘅收益之後咧，就打散落去咧，俾另外18隊嘅西甲，咁同埋咧西乙嘅球會咧，亦都會有呢個轉播費嘅收益嘅。 咁算唔算係打破咗嗰個嘅球會霸權咧？ 如果以呢個轉播費嘅分配嚟講，係嘅，即係假設，譬如好啦，咁我簡單講啦，即係譬如轉播費裏面咁可能咧巴塞就收1億，皇馬咧又收1億咁樣，咁跟住另外嗰18隊波咧，可能咧真係夾埋都係收1億嘅啫，咁樣可能同埋西乙都一齊收過1億嘅啫，咁即係假設 total 係3億咁樣，咁依家新嗰個政策咧就係、是、皇馬巴塞就收5000萬啦，咁另外嗰2億咧就分翻落去呢個西甲同埋西乙啦咁樣嘅球會嘅轉播費咁樣。 咁但係依家個問題呢就係呢點解咁樣即係你咁樣聽呢啊好似呢 其實幾好即係就咁聽啊聽落都唔錯啊其他球會都可以有多啲錢分配到喎、 啊。係啦咁但係呢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呢首先呢個西班牙職業足球聯盟呢即係 LFP 呢佢呢分嘅錢呢只有 4.5%。 呢個第一個問題啦。 係啦佢覺得佢喂我負責營運㗎喎你冇我啊你哋啲波啊邊有每個禮拜有咁準時有賽事踢啊咁樣邊有球證啊咁樣。咁營運唔到即係佢覺得分得太少啦。咁另外呢亦都係頭先提過西班牙球員工會其實都反對呢個政策嘅。 好啦到啱啱就聯盟就反對，而家就係工會都反對啦。 係啦，工會反對嗰個原因咧，就我啊覺得咧，喂，睇嚟即係感覺上咧，啊，我都覺得有啲意外，因為點解咧？喺呢個球員工會裏邊咧，喺西，因為咧呢個新嘅分配咧，佢哋都係覺得西甲同埋西乙嘅球會分到嗰個轉播費收益咧，嗰個差距仍然係非常之大嘅。 即係西甲分到嘅錢同西乙分到嘅錢，係個差距好大。 係 咁啊，呢個可以理解啊。即係即係咁講，好似去到英超同英冠嗰個嘅分別都好大噶。 係啊，咁但係問題係西乙其實大家知道西班牙嗰個經濟狀況咁差，西乙好多球會其實喺呢個財政裏已經係陷入一個危機㗎啦。 嗯， 咁令到因為咁樣咧，就直接影響咗咧呢啲西班牙嘅球員嘅收入啦。當然係因為球會嘅前景唔明朗，咁當然尤其是喺西乙裏邊嘅球員，當然都會係感覺係不明朗啦。咁所以呢個球員工會就覺得。呢、這個政策係傾斜咗向呢個西甲嘅球員嘅。 好，OK， 係啦。 呢個你講開呢個經濟問題就好啱啦。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你有印象咧 ，Gary 啫，應該上兩年前咧，桑坦德啊有隊波咧就之前都係西甲噶啦。咁咧其實之前都係試過一啲嘅財困咧，有場波一啲西乙嘅比賽，咁佢咧就係原本就十一個企喺度，即係準備開波嘅時候，一開波。就所有十一個球員咧，就一字形排開去到中圈嗰度，大家手即係搭住膊頭咁樣，所有嘅職球員即係開波嘅時候咧，就即刻行到出去嗰個嘅即係教練嗰個指示區嗰度啦，即係職球員嗰啲就唔踢罷踢，點解咧？因為球會冇糧出，冇錢啊， 係啦。 咁喺呢方面咧，都係即係呢一個嘅 policy 在於工會嚟講係可以理解。 系， 即系令到西乙嘅球会多啲，可即系多啲钱去分到啦。 本来就系嘅，咁但系仍然呢、這个球员工会觉得仍然嗰个西甲同西乙差距都系好大，咁所以佢哋 唔够啊， 系啦，即系唔够啦。咁即系其实简单嚟讲，依家系削减咗咩咧？皇马、巴塞嗰个转播权收益，削减咗职业足球联盟嘅收益，同埋一啲西乙嘅球会觉得喺呢个西班牙个经济咁差的情况之下，呢、這、一个收益咧，佢哋都系唔够嘅。咁即系变咗咧，原来咧一个政策出炉之后咧。是咁多个 party 都唔满意嘅，咁咁最惨就系一个就系负责营运，另外一个组织就负责踢嘅。咁你当然如果佢两个玩嘢，咁你个联赛梗系行唔到啦，系咪先？ 而家就大件事啦，除咗西班牙嘅即系球迷睇唔到波之外咧，香港球迷都睇唔到啦。 系啦， 咁啊国王杯睇唔到，同埋拉斯嗰两场西甲联赛睇唔到，最大嘅关键就系、是。西甲而家正係真係入直路噶啦、 啊， 巴塞隆拿同埋皇家馬德里已經係仲有即係爭兩分嘅啫。而家咁你如果呢兩場波踢唔到嘅話咧，咁就有啲係攪搞喎、 啊， 即係冠軍誰屬咧就有啲問題啦。 可能對佢哋踢歐聯有幫助㗎。 啊 咁啊， 系咪仲衰啊？而家影響喎，而家兩隊輸曬喎、 啊。哦，咁啊，即係心情唔好咁樣啊。 係啊。 咁啊，所以咧，依家呢一個呢件呢、這個爭議係好大件事啦。咁同埋咧，佢咧係好難去揾咗一個解決方案，因為無論營運同埋球員都唔滿意嘅。但最重要係咧，因為咧呢一件事咧已經咧係踏入咗呢個西班牙國家體育局啊，因為佢係有介入嘅，因為呢個政策西班牙國家體育局同埋足球聯盟咧係。雙方去傾噶嘛，咁、呢個西班牙國家體育局咧，係因為喺呢、這個政府嘅層面咧，咁變咗咧係最 worst case 咧，係咧會影響到呢、這個國際足協係有權咧，令到西班牙咧係 唔俾佢哋踢國際賽嘅， 因為佢哋聯賽停咗， 係啦， 所以即係就 assume 咗國家隊咧都唔可以咧就再繼續踢落去啦。 應該咁講啊，因為佢聯賽停咗，佢聯賽停咗嘅原因係因為裏面其中一個get off嘅 party 係呢個西班牙國家體育局，因為西班牙國家體育局係屬於政府層面嘅，咁、變咗國際足協係有權咧去禁賽呢個西班牙國家隊咯。 哦，係、哦、啦，即係去到國家層面啊呢樣嘢。 係去到政府層面，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依家咧。要盡快去傾翻掂大家都接受嘅方案，令到西班牙嘅聯賽可以繼續踢，咁先至成個西班牙咧嘅連埋國家隊、連埋球會咧，先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咯。 我簡單做個推算啦，基於我覺得咧，喺 4.5% 嗰個嘅 LFP 嗰 part 咧可以讓步嘅。但是我覺得西甲西乙嗰個分配咧，我都覺得比較難啲。 係啊，西乙嗰邊個睇啫， 我真係覺得比較難啲啊，真 係。即係你除咗國內之外，國內裏邊嘅某啲城市啊，會有人睇之外，其實你邊有人會睇西乙啦、啊？反而你英冠啊，唔好講啊，早兩年啊，修咸頓未升英超嘅時候，我都可以喺 Now TV 可以睇到英冠嘅賽事嘅喎、啊。 係 係係啊，再加埋你諗下英國嗰、那個足球嘅宣傳好過西班牙幾多啊？ 係啊係啊， 所以其實你如果要擴大呢個西乙嘅球會嘅呢個收益嘅話咧，其實係有少少你冇咁嘅原因去做啊，出師無名啊。 仲要係英格蘭嘅球員咧，係喺轉播費方面係好似係可以有錢落袋添嘅喎。 係啦，咁其實咧，西班牙球員工會點解亦都係咁即係一定要否決呢個方案咧？係因為咧，原來喺成個談判裏邊咧，球員咧係冇代表出，即係冇得。發聲嘅原來係、但係反而你英超嗰啲咧，一啲政策咧，其實球員工會咧係有得發聲嘅、有代表出席嘅， 佢可以有張凳坐喺度俾你嘅， 係。 但係依個西班牙咧就冇咁樣嘅，得兩個 party 嘅啫。 係啦，你有冇問過美斯制唔制啊？咁樣有冇問過 C 朗啊？原來冇嘅喎。 哦，咁樣就好清晰啦。咁啊，呢樣嘢就好難拉票喎、即係落區都唔係辦法喎、 唔係辦法，即係落邊區都唔係辦法，你做乜嘢都死啊！即係，所以咧，即係制定一啲政策咧，所謂嘅政治咧，就即係管理一班人嘅事啦。咁一班人當然就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意願㗎啦。咁你點樣去令到佢哋全部都揼揼掂咁樣貼貼服服啦？咁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 咁就。睇下協商啦嚇、即係慢慢坐低傾啦， 係咯，咁就慢慢坐低傾係嘛，慢慢坐低傾咪俾人耍咯。 我睇你想講啲咩， 梗係爭取啦。 你聽我講，高榮文 啊，我聽你講就死啦，真係，淨係聽你講我冇得講咁樣。咁所以咧呢單就當然好大件事啦。咁之後咧就要睇下發展如何啦，會唔會有利佢哋咧？反而咧踢歐聯嘅時候咧就冇咁頻密嘅賽事咧，可能咧狀態會好啲咁 樣。假設入到去決賽先啊 ！OK， 好啦，咁啊，喂，聽你講第二單新聞啦。 係啊，要啦。 好啊，咁啊，車路士咧就擁奪咗呢個英超聯賽冠軍。咁咧，因為咧上個禮拜六咧，佢哋就1-0咧就贏咗水晶宮。咁結果咧喺剩翻三場嘅賽事之下咧，咁咧就拋離咗呢個阿仙奴咧就有14分嘅。 咁啊，點樣係啦？咁就夠分啦。 係啦，咁啊夠曬分啦。咁所以咧，依家咧車路士除咗攞冠軍之外咧，仲要咧喺最尾咧，即係唔係最尾嘅，即係啱啱攞冠軍呢一場咧，佢仲咧啱啱咧失球咧，成為最少嘅球隊啊！喺呢個英超裏邊， 係啦，原本失球最少嘅咧就係修咸頓，咁但係咧上個禮拜係咪修咸頓失 輸咗兩球？ 輸咗兩球，咁啊而家咧就車路士咧就係失27球波，就係全英超最少失球嘅球隊。哇！咁啊真係嗱，睇翻今年車路士係好值得攞冠軍啦。你睇翻佢入球。去到69球，69球咧，原來咧佢已經係排英超咧係第二多噶啦，已經。而佢嘅失球咧，竟然係全英超最少，即係算係入球最多、失球最少嘅球隊喎，真係。 係啊，咁入球即係車路士從來都唔係。靠入球食糊啦，系靠呢个防守食糊啦。 但佢今年都算系唔错啦。 系啊，咁入球其实都系两球屈居喺曼城之下。 咪就 系咯，曼城嘅踢法就系主攻同埋火力强横啦，咁样系咪先？咁所以其实车路士加埋迪亚哥哥斯达咧，季尾都伤咗啦，咁啊影响咗少少入球能力啦。 系啊， 咁但系其实Teddy， 你觉唔觉得车路士其实攞冠军真系实至名归嘅？ 绝对系啦、 啊， 今年系。三线的平均咧系全欧洲真系系得佢一个，即系可以咁讲啊！即系佢欧联出局唔算啦，即系唔计呢啲，但系以三线的平均咧。 佢係車路士一定係第一嘅。 係啊，咁同埋你覺唔覺得佢咧，即係全季嗰表現嘅平穩度咧，都係 keep 得好好啦。 係啦，咁啊其實季中係試過有啲低潮嘅車路士，咁啊摩連奴做到好好嘅調節咧，就將隊波變成主手啦，即係以防守為先，唔好失咁多波先。即係佢發覺嗰隊波唔係咁順，慢慢調整翻，調整到佢 OK 啦，又再做翻個少少主攻型嘅少少嘅踢法，咁啊令到咧成個球季咧，其實車路士咧，你唔覺得佢有啲咩好大嘅過失嘅、 啊？ 今年係真係 係啊， 咁啊相比起其他你話巴塞隆拿又好。就算拜仁慕尼黑都好啦，都係係即係比較平穩咧，係佢係稱先啲嘅。 係啊，咁啊，當然呢樣嘢車路士攞英超冠軍，第一個要歸功嘅當然就係摩連奴啦。 當然啦， 係啊，咁啊調教得對波好好啦，咁喺遇到有逆境嘅時候，亦都作出適當嘅調節啦。 即係蘇馬， 係啦，啊識得即係收埋呢啲咁嘅即係點講啊？養兵千日啊，用在一時啊，真係啊，見到費南尼咁樣咧，就擺個蘇馬出嚟咁樣啦。咁啊，喂，上個禮拜好似對水晶宮有出嚟嘅米基爾喎。 系咧，都 出遲咗一場啊！ 有得出嘅呢、這個球員真係，因為要攞牌啦嘛，要 啊啊！啱啱原來咧，今季嘅英超咧，原來咧又唔使出夠十場喎，原來有註冊就有得攞牌咯。 咦，咁幾好喎、 啊！最抵死係你知唔知係咩啊？沙拉都有牌喎、 啊！ 系啊，舒荷尔尼都有牌喎， 都有啊， 舒荷尔 迪布尼都有喎，咁样计。 迪布尼唔知计唔计啦，但系舒荷尔尼有牌喎， 可能打半季咁样又坑，咁啊几好喎，咁啊唔知香港嘅车路士足球学校有冇咧？ 山道士， 总之我都入去入去玩翻两下， 谋翻一官半职咁样系嘛？ 咪就 系 咯， 系啊，咁啊车路士啦，咁啊即系攞冠军，咁其实今季咧就最惨咧就系咧本来威胁佢嘅咧就得一队曼城嘅啫，咁但系咧曼城咧去到季尾咧都自动失分啦，即系有啲好重要。赛事即系同埋啲好奇怪，就输俾搬嚟啊！呢啲赛事 系啊系啊， 唔明点解噶咁样。咁另外当然啦，有都讲几个列强啦。咁啊，阿仙奴出闸脱脚啦。咁但系下半季先追翻上嚟啦，迟咗。咁另外曼联亦都系一个调整期。咁今年前四已经达到佢哋目标啦。咁当然仲有利物浦啦，咁苏亚雷斯嘅离开啦，同埋谢拉特嘅退化啦，系啊。咁同埋咧，小列治长伤啦，加上后防不稳啦，咁所以令到利物浦今季咧都只能够系徘徊喺大概六七位左右咯。 系啦，季初嘅时候就期望小云斯同埋修咸顿啦，但系最终亦都系无计可施啦，一跌翻落去啦，咁啊可以理解啦。 系啦，所以车路士凭住不是太雄厚嘅阵容。但是可以穩定，即係寧願嗰啲人咧，可能落場踢嘅時候，啊周中先踢完歐聯，禮拜六聯賽照派佢哋上陣，咁令到佢哋咧夾慣夾熟啦，默契好啦，咁樣咁令到佢哋咧即係表現真係好平穩啦。 啊，算係二數嘅機會，即係好快咁樣講就係、是，其實之前我哋成日都話。成日用死一隊一個班底去打咧，第一好容易疲倦，好容易俾人捉到路啦。但今年嘅車路士咧就真係幾好噶啦，係咁講啦。譬如泰利啊，泰利佢今年係打足噶， 係啊 嚇。咁之前阿肥斌就話佢喂冇噶啦，你走啦，係咪先？唔要你噶啦。我嗰時候即係我當其時肥斌執掌車路士嘅時候講過呢啲嘢嘅。 係啊， 咁今年就係刮咗佢一包咯。你理得我我打晒三十五场波噶，九十分钟打晒，系咪先？ 呢一巴啊真系应啦咁样，咁加埋咧，其实摩连奴咧用啲新嘅球员啦，或者系一啲唔系主力嘅球员咧，其实佢用嘅时间真系好少噶，其实即系好似你话菲纳比路易斯咁样咧，真系可能间唔中咧后备出嚟十零分钟啊，或者一场半场咁样就唔见佢噶啦。另外头先有苏马啦都讲过啦，米基尔啦啲，其实呢啲球员咧。值得可以上陣更多時間，但係摩連奴為咗保持呢個平穩度咧，都寧願喺好垃圾嘅時間先派佢哋上陣咯。 好緊要啦，呢個係令到隊波嗰個嘅即係合拍程度就一定係英超數一數二嘅。 係啊，咁啊好啦，咁啊車路士啊攞翻呢個英超嘅冠軍都十年前啊，對上一次2005-06球季。咁啊，九年前啦，已經係 係 啊，咁啊都係靠住摩連奴啦。 咁啊，恭喜曬啦！摩連奴即係冠軍人馬嚟嘅呢個都係， 冇錯。 去到邊度有冠軍嘅啫？ 係啊 ，OK， 好啦，咁啊，喂 ，Teddy 又仲有第三單新聞啦，咁我哋講下啦。呢單係八卦少少嘅，因為點解咧？喂，艾迪巴約咧，即係依家咧家醜啊外傳，因為點解咧？ 佢啊好似喺呢個Facebook 定 Twitter 打咗一篇咧，就洋洋數百字嘅長文， 感人肺腑啦，都係一啲就咁啊，係講咩咧？就講家事。 哎呀，將自己家事搬上 Facebook 啊，咁戇居。 係啦，咁就即係。佢試完就咩咧？佢就話咧，屋企人即係當其時咧，就俾佢好大嘅負擔。 哦， 係啦，俾佢好大嘅負擔。 例如咧？ 例如咩啊？即係佢個，即係佢個妹啦，係嘛？ 姊妹啊，sister。 sister， 唔知佢係妹妹定係家姐啦。之前又話，有陣時咧就佢哋會咧開啲家庭會議咧，就話佢妹妹或者家姐就話啦：，我哋應該咧每個人咧都要俾翻生活費俾我。每个人都应该起栋楼噶喎， 吓咩啊？头先你讲第一句我都仲可以唔理啊，第二句吓咩啊？起栋楼啊嘛？ 嗱，呢个就系由亚力不入把口，唔系嗰只手打出嚟嘅。 哦， 吓好，即系听落，咦，好辛苦啊！亚力巴约啊， 系咯， 吓真系去到边，原来都要照顾屋企人噶，即系佢成日都话，我去到即系。17歲嘅時候咧，就已經要孭起頭家嘅啦，已經要咁啊！當其實17歲應該係踢波嘅啦，已經 係啦。咁但係咧，喂俾家用其實好正常嘅。但係如果要每個兄弟姊妹都送層樓咧，咁啊真係有少少吃力喎。 我都好希望成為亞迪巴約嘅細佬， 快啲入籍多哥啦咁樣，多哥二王子啊，俾你做 係咯。 哇，咁啊係咯，喂，即係亞迪巴約咁樣講，哇，真係幾辛苦啊！我戥佢陰功喎。 係啊，佢仲話要支付咧埋媽媽嘅醫療費同埋。买嘢嗰啲啊 ，kick 卡嘢咁样嘅，咁、哇，真系 好重嘅担子， 孭起头家之余，仲要冚唪唥都系佢做晒添， 系咯，仲要拗层楼翻嚟，哇，真系正啊，真系。 咁啊，听落就好似即系亚迪巴约就好似好辛苦咁样啦。当出完呢篇嘢之后，喺我哋录音之时嘅十零分钟嘅时候咧、就有第二篇嘢出嚟啦 ，live 嚟啩？ 系啦，第二篇嘢就系边个打咧？就系亚迪巴约。嘅妹妹，我姐姐打嘅， 都系艾迪巴约， 系啦，佢就好似阿糖糖指住啊，你呃人，而家就系、是、你唔好喺度吹水喎、 啊， 你而家 点解啊？讲咩啊？ 佢而家就话咧，就即系佢就话咧，我从来都冇讲过，即系话咧，佢就叫阿艾迪巴约继续欺骗世界啦， 哦， 继续欺骗大家啦，系咪先？啊，你啊攞翻咧，送俾媽媽嘅車啦，你嗰啲、即嗰啲咁樣咧，即係吹水唔抹嘴啫，即係好話亞迪巴約嗰啲啦。咁、又話聲稱又話送層樓俾妹妹啊，但係又冇做到啊。咁、即係其實如果咁樣講嘅話，就唔係妹妹要求，應該係亞迪巴約話我送層樓俾你啦、即係調翻轉啊，嗰個談話應該就係咁樣嘅。咁咧就仲話之前咧就話咧佢偷咗阿細佬。嘅手機喎， 哇！佢屈細佬偷個手機， 係啦，咁咧都係話一句咧係一個講大話嘅一個嘅廢話嚟添嚇，一個謊話嚟嘅。咁、就話咧，佢就直插呢個阿迪巴就話呢個係冇得救噶啦，呢個 冇得救噶啦， 係啦。即系无药可救添啊！真系 咁，即系譬如我哋又当花生剥花生咁样睇啦。咁但系其实 Teddy 啊，如果咧根据亚迪巴约以往嘅 file 啊历史记录嚟讲咧，你可唔可以推断出呢件事咧系谁是谁非咁样咧？ 佢啊呢个人啊比较浮夸啲嘅，我就觉得亚迪巴约，我先亚迪巴约比较浮夸啲。我哋从佢足球嗰方面去推敲啦，好唔好啊？我哋冇，我又唔识佢啊，咪先？ 系咯， 我冇同佢去饮过酒啊，咪？唔識咁啊，就同佢，譬如佢喺轉去曼城之後，對住阿仙奴入波之後，特登走去另外一個半場，走翻埋去阿仙奴球迷嗰度做翻啲勝 跪地慶祝啦、啊，扇住佢咁樣啦、 啊，係啦，又或者熱刺嘅時候入曼城波，又喺度唔知做啲咩嗰啲咁樣啦、 啊，係咯。 咁其實就呢、這個球員咧就。感覺咧都唔係太過踏實咯， 係咯，品格都係有啲問題， 都係有啲問題啦， 係咯，當年 信住三成先啦， 信住三成先嘛。當年喺阿仙奴去曼城，其實好主要一定係當時嘅曼城亦都冇咁強、啊，係 咪因為想起樓啊？ 係咯，可能佢真係要哇！呢、這個阿妹又話要嗰搭樓，嗰、那個家姐又話要搭樓， 所以我一定要去曼城啊！哇！依好似突然間好要原諒佢喎、啊，阿仙奴球迷應該要。 哎呀，你哋唔係我，你哋唔知㗎啦咁樣。咁即係究竟係阿迪巴要主動話送層樓？哇！定系开家庭会议咧，啲兄弟姊妹逼佢哋送层楼俾佢咧，咁呢啲系无从稽考嘅。 系啦，大家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呢啲就系、是、 咁，我哋唯有可以做咩剥花生啦。 咁啊，继续睇下佢有冇佢两个再喺嗰啲社交网入面再有冇啲。 博火的片段啦，我哋再輯錄下啦， 係咯，你去撥下火咯，咁樣 係咪啊？ 我哋掰咗你係唔啱啦，咁樣啊嘛，因為依家阿家姐回應咗啦嘛。 哦，跟住你，我首先我要 like 咗佢家姐嗰個 頭先。係啊，跟住你再留言咯，話你掰咗你唔啱咯。 Support you， 係啊，Support you sister， brother you are wrong。 OK， 咁啊，你 應該 bastard， 你第一個俾人追擊嘅對象，係一個香港人。OK， 好，咁啊，今日 好 三單新聞。 Okay, 北京博鋸已經29分鐘， 29分鐘啦。咁我哋不如高速咁樣去回顧翻上個禮拜。 係啦，因為我哋好快脆都會前瞻翻第二個回合嘅。我哋好快脆咁講翻啦。 好啊，咁我哋首先講第一場先啦。咁第一場咧就係呢個皇家馬德里，咁咧就係1-2咧作客咧輸咗俾呢個祖雲達斯。 真 係 唔夠打， 係 真 係 唔夠打。 咁最主要咧傳媒歸咎於咧就係呢個巴爾咧就失咗蹤嘅， 尤其是堅尼。 吓系啦，坚尼自己攞嚟衰嘅，自己都唔系叻噶啦，又走去话人， 真系太好笑啦！呢单嘢真系 系啊，咁啊，但系咧，呢一场波咧，一定要讲一讲咧，就系赌哥嘅摩拉达入波啦。咁摩拉达其实上季嘅欧联决赛咧，系有份帮呢个皇家马德里后备上阵嘅。 哦， 咁结果呢一场波咧就 执 住死鸡，系啦。咁啊，另外亦都讲啊，迪维斯啦，入咗个12码啦。 哦，咁啊，最终就2-1。咁就贏咗首回合贏咗皇家馬德里，但係唔可以太過老定啦，因為皇馬都係攞咗個作客入球啦。 冇錯，咁我哋喺第二節咧將會作出前瞻噶。 冇錯。 好，咁跟住咧，另外一場波咧就係巴塞羅那首回合咧就係主場3-0咧摧毀咗拜仁慕尼黑嘅。 係啦，咁就拜仁慕尼黑就俾皇馬輸蝕，就係咩咧？佢冇作客入球。 系咯， 啊呢方面就即系好似第一个回合对波图嘅时候，佢有一个作客入球，第二个回合就好打好多啦嘛。 但系第二个回合，冇咗个作客入球都够砌喎。但系 系啦，咁唔理啦。咁但系而家最终就系3-0嘅话咧，就系被技术性击到咧，就系嗰个打击好大啊。 系啦，其实纽亚咧都已经拥救咗好几球险球噶啦，例如即系苏亚雷斯嘅半单刀咁样啦， 有几球波都系啊，利马啦， 系啊，亦都靠佢出型啦，咁样咁即系。高即系譬如啲直线咁样咧，呢场波汤穿咗好多次拜仁嘅后防啦。 系啦，班拿迪亚就有几次系汤穿晒啦。咁啊，谢洛美保定亦都系中枪式咁样俾阿美斯过咗啦。 系啦，咁啊，其实大家其实咧，如果睇翻呢个重播咧，如果你企喺呢个谢洛美保定嘅立场咧， 我又唔会怪佢嘅。 系咯，你应该会 你自己做啦，系 咯，你都包大位啦。咁我点知佢突然间 cover 右脚位嘅？ 系啦， 咁其实谢洛美保定都几惨嘅。 系啦，咁就最终系3-0，咁啊，大家都估唔到呢个赛。果嘅咁啊，巴塞隆拿大概打咗20分鐘好波啦，3-0差唔多啦， 够啦咁样。好啦，咁啊前瞻力都会喺第二节嘅时候再同大家跟进嘅。 OK， 咁啊第一节时间差唔多，第二节翻嚟。 好啊。